今日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是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就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夺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在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他看见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后，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要照顾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的主任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拆篱笆爱篱笆。请石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家中里面的弟兄姊妹都平安。好高兴今天我们又再一次去思想上帝的说话，我们去藉着上帝的话去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讨神喜悦。让我们都一起有个祈祷。主啊，求你去带领我们一起去思想你的说话，因为你的说话是宝贵的，你的说话能够造就我们生命的。求主你就让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怎样活出天国那种的生命。我们就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今天跟大家思考的题目叫做拆篱笆爱篱笆。知道什么？拆篱笆，大家知道什么叫篱笆，是不是？的 fans 或者篱笆。爱篱笆呢，估到了吧，这么醒目。Labor， 是啦，哇，这些即是很有智慧的，真是，哎，真是，我真的很欣赏你。稍后找些讲到例子跟你有关才行。感谢主，是啊，爱 love your labor， 那值得我们思考怎么去拆我们的篱笆，是爱我们的 labor 呢，这样。好，那既然讲开 labor， 那首先即是又回想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想一下你儿时的生活是怎样呢？你小小个的时候，即我想到比较多人都在香港，我都是香港出世的。那么我儿时的生活是怎样呢？那么这里就是我小小个住的地方了。不知道你去过这个地方没？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香港叫油塘高超道。油塘高超道，那你如果住在观塘，可能都有些印象這樣的。那我住的座就是这一座，就是图里面指住三个不同的角度，就是这些我们那时候当时叫十三层楼高的一些旧式楼宇。一层里面有四十个单位的，一行过四十个单位，中间十个单位之后，中间就有个 lift， 接着就再十个单位。这些是一些以前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呢，想起小小个的时候，生活其实真的挺开心的，就是很简单。特别呢，我这里就是我后右上角的幅图呢，就是我住的座就是叫第九座。我上学呢很近的，一落楼下呢，这里就是学校了。所以呢，基本上你落到那座楼下，一分钟不用回到学校。哇，几幸福的事情呢，就是一分钟不用回到，即是你用五分钟时间洗面刷牙落楼就回到学，不会迟到的了。很开心的，今天楼下有一些千秋啊、上滑梯啊，很开心的儿时的生活。 啊，咁啊，特別呢度咧就另外咧幅圖咧就係講緊我哋住嗰度咧有啲樓梯口啦嚇，就係應該係最篤篤嘅時候有啲樓梯口就咁簡單嘅啫嚇。咁我哋嗰時候生活咧就係唔知你係咪咁嘅，即係我哋咧就係好多家家户户咧好多時候都打開門嘅，打開門嘅啊，甚至連鐵閘都打開嘅。日头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一起去生活。虽然呢就是不是很富贵啊，当时就是你知道讲紧都几十年前啦，是不是，就是的时候呢就是很简单，不过呢是大家一起好好的关系啦。那么就是我们经济又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不过呢很有趣的，我们的街坊呢都有阵味的。是吗？街坊有阵味的吓，咁就咩味啊？人情味吓，街坊有阵味，即系你借豉油咧系好方便嘅，系嘛系嘛，借米都系好方便嘅，即系咧，即系有咩事啊？啲摆低小朋友个隔篱屋咧都系好方便嘅啊！即系我谂呢个就好重要，即系呢种嘅味道咧，有时不知不觉就随住我哋年日啦，经济好咗啦，生活好咗啦，居住环境改变咗咧，你发唔发现有时都变咗？我哋咧而家住咧就獨立屋啦，係咪？即係自己有自己嘅範圍啦，就有曬圍牆啦，係咪？即係啊，即係基本上咧，人哋嚟你屋企咧，都要可能要過五關斬六將。特別咧，我去阿李圖屋企咧，我就覺得好千山萬水嘅，因為咧入親佢屋企咧，佢有個車閘咧，要搞好耐登記，搞耐登記。即係又要打翻去問佢哋喺唔喺度啊，開唔開門啊？跟住搞咗好耐，我先過到嗰個閘，先至再慢慢入去。咁所以有陣時咧，如果而家咧有陣時我哋個社會越嚟越富庶咧，好似嗰個建立關係咧越嚟越有啲距離有啲遠啊嚇。所以今天咧，藉著我哋呢段嘅聖經咧，又諗一諗啊，我哋同我哋嘅 neighbor 嚇嘅關係係點咧嚇咁樣樣。咁啊今日睇嘅經文咧就係嚟自路加福音嘅嚇，就係關於耶穌嘅比喻。咁呢個耶穌嘅比喻咧，就係講到好撒瑪利亞嘅好撒瑪利亞人嘅比喻啦。通常人哋會用咁樣嘅講呢個嘅比喻，係就關於一個好嘅撒瑪利亞人。特別當我哋講到呢個撒瑪利亞人咧，好多時候咧都諗起佢有幾好咧嚇。我哋香港咧就我唔知係咪香係咪世界各地咁啫，有叫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係咪呢度都有㗎？即係香港嘅嚇，係啦係啦，即係有個咁嘅會咧，都講咧即係。教啲人保護人咧，唔好自殺啦嚇，即係救啲人啦嚇，咁都用到撒瑪利亞。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耶穌嘅比喻嚇，咁大家都可能都聽過好多嚇。不過咧，我哋當我睇呢段聖經嘅時候，耶穌呢個比喻嘅時候咧，其實你睇到第十章第三十節一開始嘅時候咧，佢話耶穌回答説，佢話咩咧？有一個人從耶利哥。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讲到一个呢、就是、被打的人，不过这个的比喻一开始时候讲这个人的时候，其实耶稣是什么回答一些问题的。十章三十节说耶稣回答说，回答一些问题，究竟耶稣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呢？原來當你睇翻前邊喺十章二十五至二十九節，就係嗰個引發問題嘅關鍵。啊，點解耶穌講呢個比喻咧？就係因為前邊二十五至到二十九節所帶嚟嘅事情，而嗰個事情就係當時就係因為有一個嘅律法師要嚟去問耶穌問題。第二十五節話有一個律法師起嚟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就是这样，就来自因为这个的比喻，就是来自因为一个的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去试探耶稣，去向耶稣发出一些问题。那不知道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脑里面想象那个律法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律法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可以知道就是这个人挂名律法师，就是那当然不就是對於猶太人嚟講，佢哋嘅法律就係一個咩咧？佢好熟悉猶太嘅律法 律法师自然熟悉犹太的律法，所以咧佢好熟悉圣经里边旧约里边咧好多嘅经文，好多嘅经文嘅出处吓。甚至乎咧，当耶稣问佢问题嘅时候，佢好能够答得到，就系、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嘅神，同埋咧又要爱邻舍与同爱自己。同时间呢个律法师亦都系一个即系同上帝好想了解上帝嘅国度更多嘅人，所以佢会走嚟去问耶稣话：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能够承受永生？永生呢个问题，今日我哋都好想去知道答案嘅问题。吓，咁当然耶稣俾咗我哋答案，同埋咧佢都好似好关心人咁样，佢话：谁是我的邻舍？喺呢个表面里边，我哋睇得到呢个似乎一个系一个比较即系都几。即係幾好啊，幾完美啊，幾有一個好嘅形象嘅一個咁嘅律法師啊。不過聖經裏邊好清楚話，佢係要試探耶穌。佢試探耶穌，佢帶咗一個唔好嘅動機，要去 test 測試下耶穌，你係點嘅咧？你即係有咩料到咧？嚇，你係一個點樣嘅老師？你能唔能夠熟悉聖經裏邊舊約裏邊所講嘅律法咧？而同時間藉著耶試探耶穌嘅時候，更加顯明咗咩啊？自己有幾叻，即係話咧，耶穌成為一個嘅踏腳石，去顯出自己有幾勁、有幾叻嚇。因為耶穌係好受歡迎噶嘛，大家知道嚇。而如果能夠佢能夠被耶穌肯定嘅話，佢即係話咧，佢更加能夠被到一啲支持耶穌嘅人咧，都能夠肯定到佢嗰個地位同埋身份。所以咧，呢度就問。究竟律法师和神好近定好远呢？他表面上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特质，熟悉律法，愿意探求永生。不过他心底里面那种的特质，那种的里面呢，那种的性格就是什么呢？他想挑战耶稣，他想显出自己有多厉害。所以这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状况。而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耶稣就说，那你认为呢？你认为是什么呢？当这个律法师去关注着一个属灵的问题，一个关于救恩的问题，就是怎样能够得到承受永生，能够得到永生。耶稣给他的答案就是反问他一条问题，以至个律法师就很肯定，很有信心地去回答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两个重点。其中第一个重点就是来自《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至九节是一个犹太人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叫 Shama， 即是一个你们要听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提他们怎样要带着律法，怎样带着圣经在他们身上。特别当中第五节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律法师答啱了，厉害，知道答案。跟住再关于第二个就系咩？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咧。原来喺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都有答案。佢话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嘅子民，佢要爱人如己。啊，我是耶和华。所以咧，原来呢个律法师所讲嘅呢两点咧，原来就系今日我哋教会里边讲嘅大诫命。今日教会里边咧有两个好重要嘅大啊吓，我哋叫两条腿。如果教会今天不能够持住这两条腿行，那么不能够讨神喜悦。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大使命，我们要行出大使命。第二个就是行出大诫命。所以你看到这个律法师所答的答案呢，其实能够正正好就是在新约里面讲耶稣讲的大诫命里面呢，其实这个律法师都中的，答中问题，能够答中了这个怎样爱神爱人这个很重要的即是在神家里面的一个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原则怎样回应律法师原本的问的问题呢？那就问大家，律法师问什么问题啊？一开始怎样有永生啊嘛，是不是怎样有永生啊嘛？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知道怎样能够有永生呢？赐永生是谁呢？是不是主耶稣啊？是不是主耶稣嘛？是不是得永生呢？我们是靠什么？因信称义嘛，是不是？因为信耶稣我们能够被称义嘛，其实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能够得救嘛，是不是？但是这里就说律法师答的时候，就答要爱神爱人这两个大诫命的时候，就能够 就能够得永生。而耶稣的答案是什么？耶稣的答案就是，你回答的是，你答啱咗啦，你这样做就能够得到永生了。你有没有想想这个答法会不会跟我们的信仰的理解有矛盾呢？是吗？他说你要守爱神，爱信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跟着爱人如己。那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就能够得永生呢？那我想想是不是能够得永生呢？我们怎样去理解那件事跟我们信耶稣才能够得永生有没有矛盾呢？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我怎样去理解这个的原则。我想我尝试用两个的重点去理解。第一就是我们要知道并且努力去尝试去爱神爱人，我们就知道呢自己的罪没有能力去爱。听得懂吗？当我们尝试去如果实践这个的大戒命爱神爱人的时候，当我们越是实践呢，我们就越知道自己的罪没有办法去爱到，没有办法去爱到。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呢，原来呢在神的面前呢，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在罗马书三章十三节里面这样说，很清楚说呢，我们怎样能够称义呢？在神的面前就是说，他说不是听律法为义，而是行律法为义。当你尝试行律法的话，你就能够为义。所以耶稣就要求他，律法师就是什么？你要去行这个律法，你要照样去行这个律法的时候，去爱神爱人的时候，你理论上你就会知道，就是你会知道那个问题所在。当你知道问题所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到律法的所有东西。你听得明白吗？罗马书就是这样说，确实在旧约里面讲你要实践圣经里面爱神爱人做完的话，你是能够被称义。但是罗马书也答我的话什么呢？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原来就会发现了我们的限制，我们就更加知道我们只可以单单信靠耶稣，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因为这个拯救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你们要第一个要搞清楚，就是耶稣叫他们叫律法师要行的时候，就因为唯有去行这个律法，他就能够去经历称义的过程里面，不能够靠自己，最后他就要知道靠耶稣。所以耶稣是要要求他真的要行的。Okay？ 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要求这个律法师去行这个爱神爱人的道理呢？行这个大诫命呢？因为事实上在永生的日子里面，我们一个真的能够愿意爱神爱人的人呢，才能够享受到入天国的。你听得明白吗？当你愿意爱神爱人的时候，你入天国呢，你才舒服的，你才享受的，你才能够呢开心的。那你问喂，为什么啊？因为约翰福音说什么？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时候，叫一切信他的，就是所有世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记得我上一个礼拜在主日学里面跟大家讲过，就是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是怎样啊？两个两个出去，两个两个出去。你试想一下，如果上到天堂的时候，耶稣叫你们两个两个一起坐，而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就是你最笃眼笃鼻但他又信耶稣那个，那你是不是很辛苦啊？你说不是，耶稣，我上来是为了见你的，爱神的。但因为你没有爱人的操练，你上到的时候，耶稣就是要你训练你的时候，坐了个你最不喜欢的人的时候，那怎么办啊？唯有你又是爱人的时候，你坐旁边那个，哇，你都觉得无所谓，你都觉得很开心。岂不是这样？不是下下都可以，我们想象这样，哇，个个坐在耶稣的侧跟，不是个个霸到这个位置的嘛，是吧？你可以想象一下个图画，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操练住爱神爱人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在天堂里面其实就过得不过瘾的。 所以咧，神都俾我哋一个好好嘅吩咐，就系我哋今日咧喺地上好好去练习，爱我哋嘅啊爱人如己，就系咁啦。所以我哋要搞清楚吓，耶稣呢个嘅诫命，讲呢个诫命本身嘅时候咧，唔系违反咗因信称义嘅道理，唯有就更加明白去实践呢耶稣所讲嘅爱神爱人嘅大诫命咧，我哋更加接近明白咩叫因信先能够称义。所以咧，当呢个律法师听到嘅时候，佢心里边点谂咧？耶稣话要爱神爱人，你估呢个律法师觉得佢得唔得咧？一听到耶稣咁讲，你觉得佢话佢得做唔做得到啊？认为佢做得，佢觉得自己做得到嘅，请你举手。有人觉得呢个律法师觉得自己做得到嘅，有咩觉得律法师觉得自己做唔到啊？听耶稣咁讲之后，有人觉得咁样。好啦，睇下律法师点答咧？律法师嘅答案就系话。我加的前面那些圣经没有的 easy job 啦，好容易啫。你告诉我哪个是我的邻舍？当耶稣说你要爱神，那他当然说自己爱神的啦。如果当律法师说，当耶稣说要爱人的时候，律法师都觉得好容易啫嘛，我就在做咯，他觉得。跟着他就问哪个是我的邻舍？哪个是我的邻舍？但是呢，原来呢在犹太人里面，他们有个这样的习惯或者这样的定义的。他说犹太人的对邻舍的定义呢，起码一定是属于自己的那一族，就是你的邻舍。啊，就是呢，最简单就是可能我是犹大支派的，那犹大支派那些就是和我们有些血缘关系呢，那这些才是我的邻舍。或者这样讲，就是再阔一点，就是正宗的犹太人呢先是跟我一个族类呢，那些才是我的邻舍。所以呢，跟我一些很熟的我的族人呢，那这些是我的邻舍，经常都一起生活啊，见面啊，甚至他经常都找律法师去听他讲话啊，那自然就是 friend 啦，自然就是好朋友啦。那所以他是他的邻舍完全没问题的。就正正因为这样的想法，他就觉得耶稣你讲的我识开那些朋友嘛，我的亲戚嘛，全部都我好熟嘅，呢啲系我嘅邻舍 ，no problem， 要爱神爱人冇问题。所以咧，所以嗰啲唔系被定义为我邻舍嗰啲咧，我唔爱佢咧，我都冇问题。你听得明吗？嗰啲被定义唔系由律法师嘅邻舍嗰啲，所以佢唔爱到佢咧，律法师觉得冇问题。哪些人对于这些律法师来说是一些不是他的邻舍呢？其他种族咯，其他种族就正正好不是他的邻舍咯，不是他的正宗的同胞，那些 mix 的，就是呢，对他来说呢，都不是他的邻舍。所以他为什么觉得容易呢？因为是我定义了这批，我就是我所谓的邻舍，那些呢，不是的，不是的。咁你头先听得明嘅喎，如果神爱世人嘅话咧，佢都几痛苦嘅其实，因为神爱咗其他种类都种族都会爱啊嘛。所以咧，当呢个律法师觉得自己掂啊，耶稣话我要显明我自己有理嘛，我要掂啦。所以话咩啊？边个系我嘅邻舍咧？嗱，耶稣你只要一讲，一用翻犹太人讲开嘅定义就系、是，我隔篱嘅亲戚，我隔篱个同族嘅兄弟。就是的时候呢，那我就告诉你，我在做紧啦，耶稣。耶稣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开始就讲这个比喻了。就让他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又试下再看这个比喻怎么讲了。这个比喻里面呢，下去到30至32节就说，或者讲到那个人就来到，即是被打个半死了，有个人，跟着呢，即系祭司咧，就系喺呢条路里边落嚟嘅时候咧，就睇见佢喺嗰度嘅时候咧，就喺佢身边咧经过。跟住咧喺32节有一个利未人嚟到呢个地方嘅时候，睇见嗰个咧被打到半死嘅人咧，同样咧照喺佢嗰边经过。我先睇睇少少背景吓，呢度讲紧就系有一个人咧，系比喻里边话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嘅时候咧，嗰个路途。那個路途是怎樣的路途呢？你會見得到在左邊的時候，你見得到就是下邊那個紅色格裡面有一點，那個就是耶路撒冷了。 耶路撒冷，如果你大家有个印象咧，其实喺山上边嘅。耶路撒冷喺山上边嘅一个地方里边建咗一个城，吓就系耶路撒冷。而耶利哥咧，如果你有印象咧，吓即系佢哋即系要记得，即系佢哋过咗河，即系就攻打耶利哥嘛。所以佢哋当时以色列人进入啊应许之地嘅时候，过咗河攻打耶利哥嘅时候咩啊？耶利哥系喺山脚，喺条河边嘅。所以咧，你睇翻个地图里边，你都原来咧耶路撒冷就喺海拔啊760公尺，即系760米嘅高山上边，而嗰个嘅耶利哥咧就系喺啊即系水平线以下250公尺以下，中间相差咗1000米。OK， 所以咧你见得到经文就话系即系从耶利哥下山就系咁解啦。OK， 落山。而嗰个嘅图画咧吓喺网上面揾到呢啲咁嘅图画，你就会见得到。原来从耶路撒冷落到耶利哥的路途咧，就是一啲咁样嘅路途，唔系咧风光如画，好多花花草草啊，好多雀鸟，好多树林，而系光秃秃吓，光秃秃吓，冇乜树木嘅，系好多咁嘅石头，其实咧系好危险嘅，包括本身条路落山嘅路途咧都系危险嘅，再加上咧呢个路途咧，正正好就系荒山野岭，就点啊？啲贼人伏击咧就最啱啦，因为打劫咗你咧，你要 call 人救你咧，召唤人救你咧都唔容易，所以呢个成为咗咧一啲嘅贼人咧吓伏击嘅一个要点，所以咧喺个过程里边呢段经文里边嗰个人就系咁样落喺嗰啲嘅强盗手里边，即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喺一个荒山嘅里边，结果佢面对一个咩嘅遭遇咧？他的遭遇就是怎样呢？三点。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被人剥晒的衫。剥晒 他的衣裳。Okay？ 即是衫都没得着了。这个保暖的衣服都没了。第二，就是什么？打个半死。即是没有衫，即是没得保暖而已，是不是？还要打个半死，什么？身体受到伤害。Okay？ 还要半死。第三是什么？被丢下他走了。Okay？ 即是留在个荒山野里面，刚才说到这个荒山野是什么？不是一定成日有人经过的。在这个环境里面之下，如果你知道，我们记得有讲过，在那里中午是可以很热的。如果你有记得我曾经讲过半夜求饼的比喻。所以你想想，这个人其实一路留在这个荒山野岭里面，这个落去的路途里面的时候，他的结果应该只有一个，就是死得了。你面对一个死得的人，你会怎样呢？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面对这个将要死得的人的时候，当中其中有一个人见到他的时候，就是那个祭司就怎样看见他。留意圣经说是看见他的，不是看不见，是看见他之后什么就从那边走了去了，兜路走了。那个利未人呢，来到这个地方又是看见他，照样呢是照样兜路走。这个就是这两个人呢那个的状况。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 他们要走呢？你有没有想想为什么他们要走呢？走未走咯，唔关你事，系嘛？即系咁佢自己搞掂啊嘛，系嘛？可能佢休息下瞓觉啫，系咪？可能佢咁样。但系你谂下，打到半死，你谂下，应该好远都见得到，可能流紧血啊，又冇衫着啊，你见得到系异常嘅状况噶啦。有咩可能咧？啊，即系有好多人尝试用唔同嘅推测，有啲咩可能咧？包括咗就系圣洁啦，圣洁不可侵犯，因为佢哋咩啊？祭司。祭司最紧要咩啊？自己系圣洁嘅，佢最怕就系不洁。如果万一呢个人唔系打到半死，系真系死咗嘅话，佢掂尸体咧就不洁噶咯。吓，所以咧可能呢个祭司就咁样掂都唔会掂佢，理都唔会理佢。又或者咧有阵时咩啊？侍奉太忙咯，系嘛？好忙于侍奉啊！啱啱完咗啲耶路撒冷，可能会有啲地方要仲有啲嘅服侍，忙咗侍奉就咩啊？又赶住走咯。又或者这个是跟他的身份不相配，这些救人这些东西留下 醫護隊做啦，係咪啊？即係我哋呢啲普通人點會去救人咧？又唔識急救，咁都唔關我事啦，唔好做啦。又或者咧，可能因為咁樣而惹禍嘅喎。特別咧，你有冇睇啲誒呢度興唔興噶？碰瓷，知咩叫碰瓷啊？碰瓷即係咧，你架車停咗喺度，有個人跳出嚟，哎呀，你撞低我，跟住瞓喺地下嗰啲咧，即係你知道我講咩啦嚇？咁呢啲咧，你越埋去了解咧，你就越容易惹禍上身咧，就好惹麻煩。咁你唔好搞，可能去扮嘢啫。你埋去就可能俾人伏擊嘅，係嘛 ？OK， 或者佢根本上睇唔起嗰個人。又或者有陣時候我哋啲成長經歷會令我哋覺得唔想去關心別人，好多好多好多可能嘅理由。不過咧，呢度就話我俾大家去諗嘅問題就係呢兩個人同神嘅距離會唔會係這麼近那麼遠咧？呢兩個係服侍上帝嘅人，呢個係喺聖殿裏邊工作嘅人。利未人就是去负责支援住祭司的工作的人。这些呢本来应该在圣殿里面 去很多机会亲近上帝，很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他们就是一个这样的身份，带着一个这样的服饰。不过呢他们的心似乎呢对这些人很冷淡，所以我会说会不会是这么近那么远。诶，你又谂一谂，呢个人会唔会同头先有某一个人好似啊？我边个人好似呢个啊？就系好吓律法师，又系好熟圣经，冠冕堂皇，即系好熟神嘅嘢。不过个心咧隔绝咗，嗰啲隔绝就系咩咧？我哋就称为咧嗰啲就叫篱笆。嗰啲篱笆就系咩咧？原来我哋有阵时。為了要保護自己，即是有時都很正常，保護自己的家園，我們都會有些圍巴，是不是？上次我們講到，即是那個園主會圍啲籬巴在個葡萄園裡面，告訴你，這個就是我的範圍了。原來有時我們人的成長裡面，不知不覺我們就為了自己做了很多籬巴。而那些籬巴是什麼呢？就是往往就是自己認為最保護到自己的東西。最保護到自己的東西的這些籬巴呢，就成為了不知不覺成為我們人與人的阻隔。这个祭司，这个利未，这个律法师，最属神的说话的话，就用了神的说话成为他最好的保护。我不关心人，因为如果是不洁的话，我不要理他。如果这个是律法不让我碰尸体的话，我不要理他。不知不觉，有时候我们用了我们自己最丰富的资源，不知不觉成为了我们最保护自己，以至到围绕着我们破坏了我们跟人关系的东西。所以祭司应该不是这样，不过他就是这样。利未人不应该是这样，不过他现在就是这样。这个律法师是应该很明白律法，甚至乎已经说得出要爱人如己，不过他就是这样。所以耶稣一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已经回应着要让这个律法师想一想，刚刚讲这两个例子是不是就是他啊？就是这样的。你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十九章十六节面讲的时候，就说曾经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同样有一个人是要来到耶稣面前去求永生，怎么能够去得到永生呢？这个人，这个少年人怎样啊？我说少年财主是什么？最后听跟耶稣讨论完之后，他听耶稣的结论之后说什么？那少年就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什么？他的产业很多。当他产业很多的时候，越来越有钱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去周济穷人的时候，这个人就说，喂，我不做了，我不要这个永生了。感不感受得到那个问题？就是这些财富围着他身边，好像这幅图那样围着他身边的时候，成为一个的篱笆，一个的保护网，保护自己的时候，如果你要我拆篱笆，你要我拎走晒啲钱去变卖所有周济穷人嘅话，咁我咪乜都冇，咁我咪光秃秃，光秃秃，唔好意思，我呢啲乡音嚟嘅，系咪光秃秃嘅时候，咁我咪喺人面前赤裸咁样，好似冇咗钱，我就觉得喺人面前咧，我乜嘢都冇，好似个头先嗰个被打嘅一样，乜嘢都冇一样。 好怕噶，好多人都，所以咧更加要咩啊？储多啲钱保护自己，令到自己好安心。即系唯有咧啊，要熟圣经咧，先至能够显明到自己，保护到自己。你咪想象，如果牧师唔熟圣经，即系你都炒咗我啦，系咪？啊，我要可以可能要读好多好多圣经嘅时候，花好多时间咁样先好似保护到自己、建立到自己嘅时候，会唔会就系咁样阻碍咗我同弟兄姊妹嘅相交咧？呢度正正好就系讲紧呢一个嘅问题所在。所以今日我哋要第一个要问嘅问题就系咩系你嘅篱笆咧？乜嘢去不断有一层又一层将你围住，以至到你成为咗人与人之间嘅阻隔？可能系小篱笆、中篱笆或者啲大嘅篱笆，有呢啲就最稳阵噶啦，有呢啲就最安全噶啦。安全到一个地步就系咩啊？其他人唔好埋嚟，无论你有几多需要都，你唔好埋嚟，会唔会系咁咧？呢个值得我哋去谂嘅问题。当然啦，耶稣俾我哋睇完呢两个人嘅事，两个人物嘅时候，让到呢个律法师谂起两个人物嘅时候，都已经系一个冲击啦。更大嘅冲击就系耶稣再讲多一个人嘅时候，对于呢个律法师嚟讲系一个更大嘅冲击。第三十三节里边讲到就系唯有一个嘅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以前银子来，就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需费用的我回来必给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里呢，第三十三节里面讲到一个人物，就是一个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什么人呢？因为呢，原来撒玛利亚人就是回应在大约在六七世纪、七七世纪的时候的一班的以色列人。以色列里面呢，曾经有北国和南国，有两个国度的。上面十个支派北国，下面就两个支派就是南国。而当中呢，北国呢，以色列国呢，就早啲亡国嘅。原来呢，当喺嗰时候呢，就是亚述帝国兴起嘅时候呢，就能够成功将北国灭咗。将北国灭咗嘅时候呢，而当时呢，其实北国嘅首都呢，就是撒玛利亚。当亚述人灭了北国的时候，他要统治这个以色列国这些支派的时候，他怎样统治法呢？他的统治方法很简单，就是将你本身在北国以色列国那些人，撒玛利亚那些人就是什么呢？抽些人走，抽些人去了亚述的其他的国家里面，老夹走你去了其他地方里面，跟着就由去其他的地方里面的人就派些人来北国，派啲人嚟，咁啊，即系咩啊？你啲国家嘅，即系嗰啲民族嘅势力，咪冇咁影响咁大咯。而喺个过程里边咧，开始北国呢个住嘅地方咧，就好多唔同种族混杂喺其中。咁开始就咩啊？就会通婚咯，会同佢哋结婚咯，同嗰度啲人开始熟啦嘛，开始同啲人结婚啦，同埋咧开始就咩啊？又会接受埋其他嘅宗教咧，觉得 OK 喎，冇问题喎。跟住咧，对于犹太人嘅信仰咧，开始唔纯正。咁就系咁样咧，就一路一路咧，就去到耶稣嘅年代咧，就所以成为咗一班喺撒玛利亚呢个地方或者以前嘅北国嘅地方里边嗰堆人咧，其实好多咧都不知不觉唔系纯种嘅犹太人，而作为南国。耶路撒冷那边的人就觉得，哇，你都不是纯种的，你的信仰都不是很纯正的，所以就什么不太看得起他们。Okay？ 那你看得到就是这样，开始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是发展到成为一个这样的地方。而这里就讲到有些，刚才讲到一些原因，令到呢开始蓝色的地方就是一些撒玛利亚人，还有下面犹大。猶大的地方，即是耶路撒冷那些地方人呢，就什么不friend了，不是好朋友了，甚至乎什么大家都看不顺大家，会是这样的人。 但是现在耶稣就什么呢？就用了他们最看不顺的那班人，其中这个撒玛利亚人就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竟然做好人、哦、是吗？刚才说祭司不是，利未人不是，现在愿意出手做的好人那个是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他们看不起的人，甚至乎一个他们眼里面，他们撒玛利亚人从来不是犹太人的邻舍，从来不是犹太人的邻舍的人。这个怎么说呢？你留意这段圣经里面说的那个撒玛利亚人做的事呢，是什么呢？当他见到这个人是面对一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包裹好他，他没有衫着了嘛，光秃秃了嘛，是不是？光秃秃，我再说一次，光秃秃。其实他什么？就包好他，即是什么？有东西遮蔽身体。这个是他需要的。这个撒玛利亚，不是这个被强盗手中里面打的是什么？他是被人打到半死，即是死亡之中的什么？他需要医治。所以呢，这个的撒玛利亚是什么？上前用油和酒呢，是倒在他身上，帮他抹他的伤处，减低一些发炎的机会，止血等等，为他带来一些医治。第三，他被人丢低不理，他要在一个的荒山野岭里面要暴晒，可能要死亡的时候，而这个人就什么？就是扶起他，没有丢低他，而且还要带到他去到那个店里面照应他。即是说，这个被打的人有三个需要，而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正正针对这三个需要去帮助他，都不得止，还行多一步。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讲紧呢个人是比起呢个人需要的要行多一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被人哋被我哋今日成日都提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咩啊？他愿意对人的关心是 one step further， 比起他基本需要更多一步，更多一步。第四点是什么？原来还在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顾他，此外所需的费用我必回来给你。他愿意将他带到去之后，原来还有些钱要花的时候，他说愿意拿两钱银子出来。好了，两钱银子即是多少呢？开始大家要开始越来越熟络了。多少钱啊？即几多？两日人工了，大约啦，即一般来讲的人来讲就两日人工。即是他愿意给两日的人工去给个店主去照顾这个人。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你想象一下，即可能即都照顾到一些时间，两日人工如果今天来讲都有可能有没有一千元美金，我不知道。哦，咁咪几百蚊美金啦，六七百蚊美金都好啊。六七百美金嘅话，咁都唔少钱噶咯，够自己去一次旅行噶咯，系嘛？佢愿意俾个店主，而且佢话仲应承咩啊？之后嘅咧，好似保险咁样包埋你啲尾数，系嘛？呢、这个就系呢个撒玛利亚人所做嘅 one step further， 即系比佢所需要更进一步嘅付出。竟然是来自一个外族，一个混种，一个不是他同胞纯种的同胞的一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撒玛利亚是什么人呢？刚才说到他是，其实他是被犹太人被尼巴了的人，因为他被犹太人鄙视嘛，即是说其实他是被犹太人围了个圈，限制了他们的这班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呢不帮犹太人呢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某程度上。即你都这么衰落，那我对你这么衰其实都合情合理。但是这个被犹太人已经是隔绝了，或者被他们排挤了的这班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叫被尼巴了的人。但是他能够冲破他的尼巴，他本来有更多的理由可以对这个在路上被打的人视而不见，但是他却选了一种爱尼巴的态度， Love your neighbor、以至到呢、这个、当他选了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他活出要得永生的时候最需要那种的爱。刚才说得永生就要爱神爱人，其实这个人 撒瑪利亞正正好就活出緊一種愛人嘅態度。呢種愛人嘅態度就更加能夠體驗到得永生係咩一回事嘅人。撒瑪利亞人願意付出遠遠多於呢個受傷者所需要幫助嘅。點解要撒瑪利亞人要咁做呢？不外乎就係聖經第33節話，唯有呢個人就咩啊？看見佢就動了慈心，動了慈心。咩叫動了慈心呢？英文嚟講咧，佢個譯法就叫 compassion 或者叫 sympathy。好啦，英文人啊，英文人 Jenny， 咩叫 compassion 咧 ？compassion 同埋 passion 有咩分別咧 ？sympathy 同埋 empathy 有咩分別咧？未答噶，passion 同 compassion 有咩唔同啊？多咗个琴字咯，咁即系多咗个琴字啲咩意思啊 ？passion 就系你嗰份哇对人嗰种 passion 嗰种热情啊嘛 ，passion 热情果咪 passion 啦系咪？吓，而一个咩啊 ？compassion 就系咩？就系、是、你嘅 passion 去同佢嘅 passion 一齐啊。OK。你有你的 passion， 他有他的 passion， 你用你的 passion 和他的 passion 共在一起，以至到你有共鸣，你就被他的 passion 感染了，你就愿意付出关心他，你是怜悯他。 empathy 就是什么？我们对人那种的怜悯，但是 sympathy 就是什么？加上一种叫协同效应的意思，就是我们有时英文一个用 SY 这个字，协同效应就是什么？你的 empathy 同佢嘅走埋一齊時候，你有種協同效應，令到佢擴大咗嗰種影響力，你就願意做一啲你做唔到嘅嘢。所以原來當我哋拆咗我哋嘅籬笆，願意同人哋去感受下佢嘅 passion， 互動一下嘅時候，你嘅 passion 出翻嚟啊！弟兄姊妹，我哋有陣時不知不覺就係喺我哋嘅環境裏邊，已經將我哋活出一個硬崩崩嘅人。好多嘢都冷眼旁觀，即係抱歉，就係我自己都有陣時發覺自己都會面對一啲情況，我都會幫唔幫咧？幫唔幫咧？我需唔需要幫咧？諗完之後就走咗咯，都會噶。我哋會不知不覺，我哋被好多嘢限制咗，我哋圍巴籬巴咗我哋，我哋嘅 passion 冇咗咧，而。耶稣就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竟然不去介意他的身份，他走出来的时候，因为他愿意用他的 passion 去跟他的 passion 共鸣，一起走下去，以至他知道这个人很辛苦，很辛苦，要救他，他应该没有衣服，很冷，给东西包着他，他知道很痛，医治他，他知道在荒山野岭很孤单，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知道他已经没有钱，很无助的时候，他包底。弟兄姐妹，这个的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带着这份的 passion， 这份的 compassion， 以致他能够不一样的成为一个很特别我们常常纪念的人物，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天国岂不是正需要这件事吗？你要得永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 passion 的话，你上到天堂里面你都没有那份热情，没有那份心，怎么能够一起欢喜快乐呢？你想想在天国里面就要欢喜快乐，一起去吃天国筵席，哇正啊，好兴奋，喂我请你吃，你又喂我吃，好兴奋的嘛，哇你冷冰冰的，在 天国里面哪个菜你都哇，即是你妈，哇你怎么过瘾的，在天国里面神要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一会有奉献嘛，是不是奉献经文里面讲什么？就是离家书，奉献经文里面，离家书里面就正正好就话神要我哋系啲咩咧？系咪要好要啲牛犊啊、啲牛仔献俾佢咧？一岁嘅牛仔新鲜啦，系咪要好多嘅脂油？因为脂油系好有价值嘅。OK， 系咪要呢啲嘢咧？神话唔系啊，系咪要你连你个仔都杀咗佢咧？唔系啊，呢啲系外邦嘅嘢。但系话咩啊？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向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在天国里面与神同行的话，你都没有一颗怜悯的心，都不能够好怜悯，都不能够跟人家有 passion。你要去过天堂，一定是你和上帝很孤单的 的環境先，你才能夠舒服的。如果不是，你天國裡面搞不定，真的搞不定。弟兄姊妹，你覺不覺得自己可以上天堂你搞得定，或者你覺得你可以很舒服地上？要問一問自己。當然去到總結，我總結的時候又試試有幾個重要的思考，想清楚。第一個就是講就係耶穌將呢個比喻帶回現實裏邊啦。講完呢個比喻之後，耶穌就將呢一個比喻嘅時候問翻個律法師。嗱，律法師聽完比喻啦嘛，聽完之後，我首先問一問個律法師，聽完耶穌呢個比喻舒唔舒服先？有冇覺得韌住啊？係嘛？嚇！你講撒瑪利人咁咧，冇可能。你而家揾例子啫，比喻嚟嘅啫，唔係真嘅係嘛？可能會咁啊。嗱，聽完呢個比喻之後，你想象到咯，個律法師嗰個心係點咯？跟住咧，就耶穌就向呢個律法師去發問，佢話：你想這三個人中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咧？你諗一諗呢條問題，邊一個係落喺強盜手中的鄰舍？嗱，你聽清呢條問題啦嘛？好啦，你再望下。起初的时候的问题是什么？起初的时候的问题就是那个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啊？听得听得明白吗？谁是我的邻舍啊？你问下这条问题的时候背后有什么，不知道你感不感受得到，其实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就是说呢，就是说谁要我帮啊？你听得明白吗？誰是我的鄰舍？誰是要我關心啊？是不是我們很多時候這樣說的？我們要愛鄰舍嘛，就是誰要我關心？誰很慘啊？要我幫啊？是不是？所以律法師就問，誰是我的鄰舍？我要幫誰個同族的人啊？OK？ 他帶著一個身份，就是他高高在上去看，哦，這些是我的鄰舍。但耶穌的問題是什麼呢？誰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是什么？不是高高在上的人，是在下面的人，是最需要帮的人，最需要帮的人。而最需要帮的人就是他问哪一个可以成为可以帮这个人的人。听得明白？因为一定要听得明白，你就明白这段是很有意思的。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律法师的意思就是我決定哪一個是鄰舍，哪一個需要幫，他就說什麼呢？這個要幫，這個不用幫。舉一個例子你就明白了，即譬如 Tony 那些這麼有錢，不用我幫他的，他就實搞得定的，是吧？當有一天，喂，誰要牧師去幫啊？誰要牧師要做哪個鄰舍啊？這個實定搞得定。Alice 那些呢，就是專才來的，哇，會的，這些事他實搞得定的，他沒有東西要找我的了，他又不會有個鄰舍了。嗱，美心這些呢，有老公疼的，好疼他的，那又不用我幫了。你明白律法師在說什麼？律法師就是他限定了什麼人是他鄰舍，所以呢，其實他已經定義了你不用，你不用，你不用，你們這班人都不用我做鄰舍，所以呢，剩下很少人要幫的，律法師。所以呢，他要爱神爱人呢很容易。但现在耶稣说什么？哪个落在那个强盗手中的鄰舍？那个很有需要的人。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问哪一个有需要，而是哪一个愿意成为见到人有需要主动去帮手那个。你听得明白吗？因为你要定义这个人没有需要，实在太容易了。这个又没有需要，这个没有需要，其实个个都自己搞定了，使什么要我帮呢？是吧？我们有时不知不觉就是这样，这个人搞得定的，这个车 在路边死火，他识的揸了这么多年车，这个人搞定，我不用停下这个车帮他。我们会定义了这样的处境。但是耶稣就是说，你见到一个人的车坏了的时候，哪一个主动说我要停下这里来看看这个人有没有需要，我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的特别就是什么？不是问他有没有需要，问题是我肯不肯成为帮人的人。如果我本身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帮人的人，就个个人都有需要，我就个个都会帮。我就没有设限了，令到自己就